人家要问你要呢，给他吧，给他自己没有了，没有了无所谓啊。如果命里有，这个地方给的，那个地方会来；命里没有的，你不给人，你自己也保不住。懂得这个道理，所以心平气和，欢欢喜喜的让给你。我们这一生这个事情干了好多次了啊，结果让给人怎么样？没多少天，我们的环境越来越舒适，越来越好啊！啊，跟我这些人呢，对我这个想法做法就放心了，原来不放心啊！啊，我们道场给人了，我们怎么办？啊，真的是古人所谓的扫地出门呐、啊！啊，带着几件衣服、书本、行头就离开了。啊，每一次这样的大让，后头就有大德，我们所得到的比前面超过殊胜太多了啊！证明了张家大师教导我的学德，你能学你就有德，学才得才，学法得聪明智慧一点都不假了啊，60多年来我们实验证明是真的，不是假的。啊，这一生过得多自在，不给任何人结怨仇。啊，满别人的怨，真正就是满自己的怨。啊，跟别人计较，那个冤冤相报啊，没完没了。啊，学佛就懂得这个道理，只有一个纯真的心，爱一切众生，就是冤亲债主都爱我了。啊，为什么？他是一时迷惑。啊，他要像我这样清楚，他不会做出这个事情。经教是开我们智慧眼的，我们没有经教，那是盲修瞎练。把修世间法当作佛法，啊，也可以说是人间佛教。人间佛教离不开人道，来生还做人。啊，修得不好呢，就到三恶道去了。修得很好挺好呢，就到天上去了。这叫人间佛教。啊，我们现在明白了，我们要到阿弥陀佛那去，到极乐世界。啊，极乐的佛教啊，净土是修极乐的佛教。 这参禅的人，他们常说参访须居参访也，看教呢须居看教也，啊，用这个言表真正智慧。换一句话说，智慧没有现前，不能到外面参学啊。啊，看教，阅藏，读经，要居看教也。你没有具备看教也，你看经不会开悟，看了会胡思乱想，这真的不是假的。啊，所以没有具智慧也，老师是决定不准你参访看教，不许。啊，为什么呢？你等于是盲人呢，眼睛是瞎的，没有智慧呀。这样的人完全要依靠老师啊。历练老师等于是不认识路了，你往哪里走？完全迷失了方向啊！你怎么办？你怎么会成就？啊，老师太重要了。啊，善财童子的参学为什么能成就？他有智慧，有能力辨别，而且他自己已经方向目标都准确了，他死心塌地修念佛法门，确实确宗啊，他就是念佛求生净土。看经要会看啊，要看出这个门道啊。啊，不至于到处都学，什么都学，什么都学，你就乱了，你搞成大杂烩了，最后什么都不是。啊，样样通，样样不通，最后变成这样的。啊，所以善财访问多听广学多闻啊，自己真正用功就是一句佛号念到底，一个方向西方极乐世界，一个目标清净阿弥陀佛，这它永恒不变的 啊我相信净土啊是从这儿来的啊。多少人劝我修净土啊，在台湾禅云法师，我学教的老师李炳南老居士都劝我，我都没有接受啊。度华严经看到善财童子五十三参，我就恍然大悟，啊， 给我很大的震撼。啊，然后才知道感恩。啊，对参云法师的劝导。啊，李老师的劝学没有接受。啊，那是自己愚痴，自己功高过慢，自以为是。啊，所以我是从楞严、法华、华严认识净土的。啊，没有这些大经大论，对净土的疑虑不能够消除，那真正障碍。啊，这个能消除之后，我学比别人学得快，比别人学得扎实。啊，所以这眼很重要。怎样才能看清楚、看明白？什么是心得？心得表现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，第一个就是笑话，现在没有了，没有人讲啊，没有人做。没有人知道父母之恩呢，所以他没有报恩的念头。中国文化的根就在孝道，父子有情，这个情面是真心流露的。它是信德，是信德里头的第一德，所有一切善法都从这个念头里头生出来的。人怎么能不孝呢？啊，身体得自于父母，父母生我、育我、养我，你才能长大成人呐。没有父母，哪来的你？你从哪来的？啊，父母生你，要不育你。要不养你，你不能生活，不能存在呀！啊，所以古人讲啊，生命得自于父母，慧命得自于老师，老师帮助你开智慧，这就说明中国传统的教育。求什么？求智慧。智慧从哪里来的？智慧是你自性里头本有的。啊，无量寿、无量光，都是来自于自性。一切众生与诸佛如来平等平等，没有差别。 他能成圣、成贤、成佛、做主，是他有人教啊，他有老师。没有老师，你怎么会成就？啊，现在这个老师找不到了。为什么找不到？不是没有老师，老师找不到学生。所以老师隐匿了，不现。如果我们真正发菩提心，菩提是觉悟了。真心想求道，有没有好老师出现？一定有。那自己这个意念不能失掉。天天求善知识就会出现。啊，出现之后我们自己要具备做学生的条件。他肯教你。如果自己不具备做学生的条件，遇到了他不叫你，为什么？你不能接受，叫你是白叫了。怎样才能接受？你能孝顺父母就能接受，你不孝顺父母不能接受。孝顺父母，孝道；老师是师道，师道要建立在孝道的基础上。啊，佛法是师道，也是建立在孝道的基础上。所以，孝要是没有了，中国的儒释道全没有了。为什么？儒释道都是师道。啊，孝道拔掉之后，这三教就没有了。这小孩不孝，不能成圣成贤，圣贤教育教他没用处，他学一辈子学不会，是这么个道理啊。慧疏有更进一步的解释，为六道皆是我道，这是真的。只要你不能出六道轮回，肯定在三恶道的时间长，在人天的时间短，那么就想到啊，这个六道轮回就可怕了。 为什么会堕三恶道？造作三种不善之业所感得的果报，我们必须要知道。这个事情讲得很多，但是还是要讲啊，为什么呢？还有很多人没听到，所以不厌其烦。老同学多听，熏习沉重啊，因为我们没有做到，就是对这桩事情没有真正了解、透彻了解，所以你不能落实。啊，张家大师的标准，必须我们落实了、做到了，这是我们真正明白了。啊，没有放下，就是因为不明了。啊，所以要不断的重复，多次的学习，我们才会觉悟，啊，才会回头。我们这个世间的众生，哪一个不具足自私自利啊，起心动念而为自己啊，没有想到别人，啊，古人他起心动念头一个会想到父母，想到老师，为什么？这一生呢，对自己恩德最大的啊，会想到别人。现在的人只知道自己，不知道别人，这个问题就严重了，真的。这就造罪业，起心动念无不是罪。贪嗔痴不好，大家都知道，可是傲慢怀疑往往疏忽了。傲慢是嗔恚的核心，怀疑是愚痴的核心，人不怀疑他就不会愚痴了，人没有傲慢，哎，他就不容易成慧啊。前面有个贪，贪的核心是什么呢？是情执，这是我们不能不知道的。这个东西不断掉，就出不了六道轮回，念佛也不能往生。为什么？临终最后一念呢，都等于障碍。你这些东西没断干净，冤亲债主就有把柄啊，障碍让你不能往生。啊，为什么不叫你往生？你跟他结的怨没化解啊，你杀他的，他要跟你讨命啊，你夺取他的，他要给你要债啊，他有坚固的执着，他不肯放下，所以欠命还命，欠债还钱， 因此，学佛的人才知道，决定不伤害别人，决定不占小便宜。啊，持戒要严，啊，也就是认真去修十善业道。啊，养成一个欢喜布施的心，把贪舍掉。啊，自己生活清苦一点没关系。来生好，啊，吃亏是福。古人讲的话一点都没错。啊，人只要能肯让别人，肯吃亏，来生一定有大福报。啊，为什么呢？欠你的人多。你不欠别人的，欠你的人多，将来还你的人就很多。啊，今生欠我的人，我不向他们讨债，没有报复的心，没有怨恨心。来生他还你恭恭敬敬的供养你，一报还一报嘛。啊，积德积来生的德，一定要知道，人没有离开六道，啊，生生世世跟一切众生的关系就是讨债还债。啊，报恩报怨就这么来的。啊，那么现在的人，儿女、亲戚、朋友，报怨的多，报恩的少。啊，什么原因？我们没有布施恩德所造成的。啊，你能使能不施，来生好啊！啊，行善不求果报，那就变成功德了。啊，功德能帮助我们了生死、出三界、往生极乐世界。帮助你提升品位，这更好啊！啊，这全是事实真相啊！啊，所以我们吃亏上当了，我们财物被人骗去了。被人以种种不正当的手段夺取了，没事，根本就不要去想它。啊，对于夺取的这些人，没有怨恨，提起来我们还是恭敬的。尊重他，好啊，以德报怨呢、啊。我们能成佛道啊！啊，人犯过错是一时迷惑啊。堕落在财色名利里头，是一时堕落，是很可怜的。 世尊慈悲。49年教学当中，天天提醒大家，时时刻刻不离啊，劝导众生千万不要贪图眼前的小利，造重大的罪业啊，到来生受果，后悔莫及。设法界一真庄严是幻象，你要认为它是真有，它真的存在，你就大错特错了。它刹那生灭，刹那不住，这是事实真相啊。我们凡夫不知道啊，啊，佛全清楚、全明白，这叫觉。我们不知道，叫无明，叫迷。啊，我们把这个生灭法当作真实，在这个里面产生了错误的观念，就看法、想法，啊，全搞错了。啊，在一切诸法里头，生起分别执着，啊，对一切诸法起了个妄念，要占有，啊，要控制，全错了。对一切法一样都得不到，是有没错，决定得不到。像我们看电视画面啊，荧光幕里面这些人事物你看得很清楚，你一个也得不到。啊，只是荧幕是个平面，那我们现在生活这个世界是个立体的，不是平面的啊，可是通通是假的，没有一样是真的啊。释迦牟尼佛在经教里的比喻用的最多的就是梦，梦幻泡影，佛常讲真是梦幻泡影啊，梦幻泡影说出了真相啊，啊，你可以受用它，你不能占有它。受用它，没有占有，你就很快乐。啊，有占有的心呢，就有得失。啊，那失掉了怎么办？就患得患失，患得患失。他本来没有得失，你患得患失叫自找麻烦，自生烦恼啊！你这个烦恼不是真的，全是假的。啊，佛教我们放下，先让我们了解事实真相，事实真相不可得啊！《般若经》说了22年。总结论是一切法无所有，毕竟空不可得。佛这四句话讲绝了，这就是整个宇宙的事实真相。 世尊给我们说了实话，一切众生本来是佛，这像真话了，讲到究竟圆满了。本来是佛，现在迷了，迷了还是佛，啊，只是是个迷惑颠倒的佛，他没有悟。啊，如果能够帮你破迷开悟，你就又回到本来佛了。啊，这个原理原则必须要知道，必须要相信，不能怀疑。啊，然后晓得我能入多少，啊，挣多少，全在放下。问你，你能放下多少？你就能挣得多少？不能放下，你就没有办法入门。那功夫成片也要放下，放得最少啊，不放功夫不能成片啊。啊，最少的是什么呢？你心里面所爱的这些东西要放下，所不喜欢这个东西也要放下。你不放下全有了障碍，喜欢不喜欢全放下。为什么？清净心里头没有这东西啊，没有善恶，没有染净啊，有染有净，有善有恶，心就不清净。啊，你功夫成片就很困难。啊，喜欢的不喜欢的，啊，讨厌的不讨厌的，先把这个放下。啊，这还没进门，到门口。啊，不错了，有这个功夫就能往生。明心静心的方法非常之多，说不尽的啊，并不是说只有这个法子才能够真的大办一办，不是，一切法门门门都通。问题是我们自己根性不一样啊，因为我们根性相应，我们学起来很方便，很容易，而且欢喜，容易成就。与我们不相应的，我们学起来困难，甚至是真的是格格不入，那我们得换法门。啊，古来祖师大德年轻的时候，有很多从禅入门的，从教入门的，从持咒入门的， 可是到中年以后，晚年都放弃了，归到净土。啊，这什么道理呢？那些法门虽然好，烦恼没法子断，境界不能向上提升。人年岁大了，着急，怕这一生空过，这一生不能成就，麻烦就很大。啊，这一轮回呀，不晓得轮到哪里去了，自己不知道。轮回时间多长，自己也不知道。啊，再的人生非常困难，这人生又能遇到佛法就更难了。佛法当中能闻到净土，难中之难呐！啊，能够遇到这个本事，把净土介绍的这么清楚，这么简单。啊，也详细，确实是中国人要求的简要详明，这四个字真做到了，那这就是第一流的文字。第一流的解说，让我们能够认识极乐世界。了解极乐世界，我们会生出向往的心，生出求生的愿望，我们这生真的就到了啊，真能取得成啊。所以许许多多祖师大德晚年回头啊，夏莲居老居士给我们做了榜样，黄念祖老居士也做了榜样啊，到最后一招万缘放下，他学的教放下了，学的禅放下了，学的密也放下了，一天14万声佛号，专念阿弥陀佛往生。给我们做示范的。啊，一天14万声佛号，就是今天社会一般人所说的分秒必争。啊，一分一秒都不肯把它放弃。这叫积功累德。啊，过去生中的积累的善根福德不足，用这个方法通通不足了。啊，他念了半年往生了，那就不足了。一般人念佛没有他这么勤快，我们看到许许多多人3年成功。啊，念老是把3年变成6个月。 这些地方我们要细心观察了，看清楚看明白，对我们就大有帮助啊。啊，我们真正有把握的就是功夫成片。啊，像黄念祖老居士，一天14万声佛号，除佛号之外什么念头都没有，那功夫成片。啊，我们一天到晚，从早上起来行过来叫阿弥陀佛，到晚上睡觉。这个佛号不断就叫成品。啊，有事情的时候不耐办事，佛号放下来办事，事情办完了之后佛号就提醒。这叫成品。啊，事情办完之后佛号提不起来，这个没有成品。佛号断掉了。就这个容易做到啊。说老实话，人人可以做得到啊。做到这样的功夫就决定的生命的。啊，你觉得这个世界没有缘分，教化众生，众生不听我的。啊，我想提前早一点往生，行。啊，还有寿命，不要了。那个寿命是业报。可以放弃。啊，真正念佛人要把寿命交给阿弥陀佛。啊，佛觉得什么时候恰当，我就什么时候走。天天等佛来接引，好事啊！天天想着佛来接引，我们这个世间就丢掉了，就不再想世间法了。啊，每一天都在盼望着佛来接引，啊，总有一天呢，真来了，真盼望到了。啊，那么佛不来接引你，大概就是你还有工作没做完。这个工作不是别的，做个好榜样给世间念佛人看，这就是我们应该要做的，天天做好榜样给人看。 啊念佛人的好榜样，真心真愿往生，真念佛名啊，一天到晚就是一句佛号，除一句佛号之外什么念头都没有，这就是念佛人的好榜样。啊，外面的人尽量减少，愈少越好。处事待人接物要温柔，要和谐，没有虚伪。啊，这是外面的态度，让人人见到你都生欢喜心。 那我们跟众生就有缘了。啊，我们要守法守戒。啊，愿意吃亏上当，不计较，没有怨恨心。啊，别人恭维我赞叹我，不生欢喜心。啊，不会受外面环境干扰。啊，认真修行就是带众生苦。啊，行就在日常生活当中。啊，我们尽心尽力，满足大众的需求。啊，好心得的不是好报啊！啊，众生可能怨恨你，回报你，羞辱你。啊，陷害你，通通忍受。那为什么要把它看作消业障啊？无量劫来，生生世世，我做了多少罪孽？啊，无缘无故行好事，还要遭这些果报，啊，这个消业障。比什么都快速啊！不但对这些人没有怨恨，还要感恩，真要感谢他们，要不然业障怎么会消得那么快？如果我们记得这些怨恨在心里头，不但业障消不了，业障增长了，增加了，所以这个时候要智慧处理，不能用感情，用感情就造业，啊，用智慧呢，业障就化解了。日常生活当中，放弃主观观念，啊，能接受别人的意见，啊，只要他的意见没有大害，我们都可以忍受。啊，如果真有大害，我们要跟他讲清楚，让他觉悟，让他明了。啊，他也是凡夫，跟我们一样。啊，做错事情都要背因果。啊，因果是事实真相。真的要讲，讲清楚，讲透彻。啊，人真正了解因果，相信因果，不敢起个恶念。啊，恶念都不敢起，他怎么会做恶事情？那不可能。